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02集。R中语文英语从第二年开始就是高考模式，变化不大，但数学理综却令同学全都有些懵了。几科老师都在一个月内复习完全部知识点，接着开始综合，难度比起高一高二明显有了大幅提升。先从常见考点简单组合入手，而后迅速过渡到了历年真题级别。第一次月考大家十分惨烈，数学平均分75，理综平均分150，都只有满分的一半。R中启动一波学籍转移运动，过去安重前后这种关系户的学籍都挂靠在分校，不影响本部升学率。这回大约能上一本线的学校允许迁到本部，可以入党。而老师们都很关注的下九家总分 720.5，语文 144， 英语 144.5， 数学 145， 理综 287， 已经高于去年 LL 省的理科状元尹理了。第二审析总分 710.5。 对于理科综合卷子，成天你得病我得病的生物老师先讲题。他到教室门口发现没带卷子，教主夏九家与审析： 哎，去我办公室，打开文件柜，一边是烟一边是酒，卷子在中间，你去拿来。 啥啥啥？生物老师钢铁直男抽烟喝酒，这么不以身作则呀。 出门看到化学老师散打王正教育八班的学生。 这种关键时刻还把漫画带到班级，这次月考咱们第10。 说吧，双手一推，两掌怼去，为首男生噔噔几步直接磕上身后窗台，目测被打出去3-4米。 散打王好厉害啊，就是怕女生。 走进高三火箭班班主任的办公室，哇，视线焦点是对情侣加上双方父母，也被抓了。沈西看向小情侣的两道目光充满同情，他磨磨蹭蹭一个柜子开5分钟，听完故事。原来男生十分聪明，然而家境不好，自尊心奇高，老发狂，用头撞墙或者用拳打墙。这回是与女友讲话，女友没应，他就觉得不受重视，打完自己打女友，于是东窗事发，恋情曝光。一个老头子说明情况，希望家长配合拆散。对于早恋，R中目前政策是这样，如果没有实际行为，看老师自己。许多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吃力不讨好，除非恋爱影响到了分数，但是如果公开牵手接吻就不能无动于衷，学生自己不分，学校就找家长分。没有想到男生父母十分高兴，觉得女孩子特别好。小老头子无语了，有些家长不管甚至支持，那学校真是无计可施了。结果一个女老师听不下去了，啪的一声拍桌站起，怒吼道： 你那儿子那个样子配得上吗？哎呀，分手分手，快点分手。小姑娘，高考结束再到这儿来，老师有很多好货在等着介绍呢。 屋里所有人惊呆了，女生听完也觉得对， 我要分手。 男生自尊心超强， 那就分手。 于是拆了。夏九家轻轻叹气，捧起烟酒堆中纯洁的理综卷，转身走出房间，再次觉得17、18岁的人心智十分幼稚，只有沈西与众不同， 回到教室，学习委员孙天书发下卷子，夏九家开始看题，一共错了三道，物理最后一题最后一问七分，还有化学最后一题倒数两空，各占三分。他一边思考一边计算，一点点的做，最后把这三道错题都做出来了。旁边沈西也在看题，他理综283，错了四个空。他做出一道，然后看着第二道，皱紧眉头划了半天，感觉是真不会。翻面又弄懂一道，再次停下笔尖，琢磨来琢磨去。夏九家便凑过去， 宝又不会做了。 他知道他自己正在越来越疯，竟连沈西不会做题的废物样都觉得可爱，越跟别人对比越觉得自己家的可爱。沈西抬眸微愣，夏九家抿唇一笑， 用不用我讲讲？ 好。夏九家提起铅笔在沈西卷子上写， 粒子在电场中的时间 T1 等于在磁场中的时间 T2 等于总时间，然后再看这里。 沈西抱着胳膊趴在桌上，露出两只眼睛看着身边人，偶尔眼珠转到眼角，扫一眼卷子上夏九家写的字，很快就又重新落回到对方的脸上。讲完两题，夏九家问， 明白了吧？ 明白了。 坐着的夏九家与趴着的沈西对视几秒，目光都非直视，然而情愫涌动。夏九家横过铅笔，两手几根手指捏着，从中间滑到两端，又从两端滑到中间，将铅笔来回摸蹭了几遍以后，夏九家一手握着尾端送到沈西面前，在他双唇中间一搭，让他横叼着。沈西舌头一卷，把笔送到两排牙齿中间咬住了，用舌尖舔舔。夏九家又是一笑，将自己理综卷子翻回前面。此时此刻他觉得幸福，才高三的第一次考便有720分，题也没有十分简单，他能看见很清晰的解答脉络，同时与沈西的这场感情日渐笃深，去北京理所应当，而清北人都在步行距离以内也很好，要知道如果距离太远，也许思念能让感情更加厚重，然而共同话题却会越来越少，到头来仍不是好事。晚上回到寝室，夏九家照例读中文英文的书，接着洗澡回来，坐在破凳子上顺手刷刷微博，看看今天又发生了哪些大事。虽然政治不用再管，但对语文作文来说，如果能在论据当中应用时事，也是一个非常增色的加分点。他刚点进热搜，便看到了一条俄罗斯大巴坠海，他没多想直接点入，看到许多新闻大 V 都在发博， 突发俄罗斯旅游大巴坠海，大巴上有中国游客。9月17日下午，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通报，一辆大巴坠海，车上共有36名游客，俄方正在全力搜救，目前坠海大巴已经被吊起，大部分乘客已经获救，但不能确认全部平安，愿虚惊。 最新进展，俄罗斯大巴坠海，7人死亡，7人失踪。9月17号下午，俄罗斯旅游大巴坠海，车上共有36名游客。当地时间下午4:40，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表示，目前已有22人获救，其中4人伤势严重，7人死亡，7人失踪。据悉，俄方直升机 俄罗斯大巴坠海，死亡人数升至9人。截至目前，事故造成9人死亡，其中8人是中国公民，21人获救，6人失踪，其中5人持中国护照。目前俄方已扩大搜救范围，祈祷。 这些都是过去2个小时内的，而最近10几分钟还有什么？ 明人日报秒拍视频，俄罗斯大巴坠海，救援现场风急浪高。 视频，路过车辆手机拍下坠海影像， 请戳视频链接。 一家三口去俄罗斯，夫妻获救，女儿失踪。故事幸存者张某在医院讲述经历。 速扩，亲属签证绿色通道已开启，俄罗斯驻华大使馆、北京游客家属求助热线、驻上海领事馆电话，加急签证所需材料等，详情点击下方链接。 安全第一，收藏备用，196个国家地区应急电话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